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大家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刚刚是一首带给大家惊喜的歌曲 啊，没错没错，希望不要吓到各位啊，在这样一个早晨。 并没有调错台，是我们， 我们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说说这首歌吧。 好， 不然大家好像觉得有点奇怪，这是龚琳娜的新歌，就是今年又发了一首新的神曲，叫《疆界》。大家好像还停留在去年那首《鸡鸣东方》，咯咯咯。 哎，我错过了太多了。我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忐忑》之上。 这个歌还是全程的火星语，非常的循环洗脑啊。 哎呀，所以呢，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就代表了我们节目的一个风格。并不是，我们还是一档严肃而活泼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今天在我们的话题互动时间来和我们聊聊一个话题。 是啊， 哎，就是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喜欢在各种的社交软件上，或者是在一些平台上来，秀一秀和爱人之间的这种恩爱的事情 啊，秀恩爱， 是 晒一晒什么的。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忽略了，其实父母之间也是有很多恩爱的那种生活小事， 如果你把它秀出来的话，说出来的话，其实也是很甜蜜的。 而且其实父母总是偶尔哈，有意无意的也是秀秀恩爱的，只是他们可能不是那么很明显， 他们就是不露痕迹的。 但是这，我觉得只有家人之间才会发现。 没错没错。所以呢，欢迎今天细心的你把生活当中父母秀恩爱的故事和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好，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吧。 嗯，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数据显示，2017年应届毕业生平均的签约的月薪呢是4014元。那签约在一线城市的应届毕业生的占比是最高的，达到33.5%。那今年刚大学毕业的历史专业的学生，不久前从家乡山西来北京工作，他坦言由于专业冷门，那在家乡找到理想的工作并非易事。但是呢，北京就会有更多的公司为他提供更多的机会。 嗯， 那来到北京不到一个月呢，就拿到了自己想拿到的 offer。那一位来自东北的毕业生呢，选择来到北京，主要是希望能够在年轻的时候体会那种奋斗的味道，不想留在家乡接受父母帮忙安排的稳定的工作和生活。那一位从河北去上海的毕业生，也是希望能够像《欢乐颂》啊那部电视剧里的关雎尔和邱莹一样，在大城市为自己的未来打拼。那虽然在大城市的生活不容易啊，比如说要租房子，工作压力也很大，可能买房也给人感觉遥遥无期，但是毕业生们大多还是无悔的选择大城市了。 嗯嗯，年轻的时候拼搏一下，要不然的话错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可能会后悔的。 是， 嗯，我们来说，经常说熊孩子，其实呢熊家长也是有这个称呼的，而且现在可能生活当中会觉得越来越多了。最近几年呢，有关熊孩子在公共场所和他人发生摩擦这样的报道也是屡见报端。不少小伙伴吐槽说，火车或者是电影院遇到总打扰别人的孩子，真的是挺糟心的。而且呢，关于这个如何对付熊孩子这样的技术帖，也是阅读量达到了上千万。那么熊孩子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其实孩子都有活泼好动这样的天性，会不会变熊，主要看家长的教育。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还小不懂事，这其实不能成为啊这个理所应当去打扰别人的一个理由，更不能成为不管教不道歉的一个托词。尤其在长途旅行当中，应该适当的准备好玩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从小让他树立规则意识。家长也应该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那么这些家长呢，日常的功课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同时，公众也应当适当的提高对孩子们的宽容度，也要帮助家长帮着孩子们多多引导，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所以公共场所遇到熊孩子，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做的？ 嗯嗯，其实确实是，尤其如果是寒暑假到来的话，在公共场所，不管你去哪里，好像孩子都成片成片的出现。 是啊，嗯，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尤其是当了这个家长之后啊，是能够理解孩子那种活泼的天性，主要还是在家长个人能不能够约束好自己和孩子。 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他其实非常主动的去约束，比如说家里孩子正调皮，他会来主动的去制止他，来道歉什么的。 对， 大家都互相理解嘛。 没错， 继续来看看。这年头啊，连电子产品都来争宠了。那一对情侣去餐厅吃饭啊，男生从坐下开始就一直低头拨弄手机，直到女朋友点完菜都不曾抬头。女朋友很不开心啊，认为手机阻碍了本属两人的约会，是二人世界的第三者。那记得曾经看到啊，男生和女生面对面吃火锅，但是眼睛都盯着自己面前的 iPad。 那二人好像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那现如今电子产品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重要的部分了，但是同时也是入侵了许多年轻夫妻啊情侣的婚姻和恋爱生活，减少了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那情感专家也是建议啊，夫妻或者情侣可以在周末或者是餐桌上尝试无电子产品时间，双方呢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身上，或者呢是将电子产品放在独处的时间，而在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专心与爱人交流。那也有不少人认为电子产品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呀，比如说恋人一起追剧也是可以让感情升温的。 哎，我先插一句题外话，我觉得呢好像有的时候电子产品也可以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 或者是有争吵的时候，两个人先平复一下情绪，各自看一看手机，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呢再回来接着聊。 是，女朋友就会想，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把那个道歉的话写在 iPad 举高高，让我看到， 或者是用语音的方式发送给我。哎呀，总之呢，这个，其实年轻的这些小情侣们也真的应该向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辈学习一下， 是 看看人家这个一辈子是怎么相濡以沫走过来的哈。 是啊， 我们接着来说吧，说当你这个梦想提前退休的时候，这个一个印度外国人看不下去了。作为一名外国人，这位印度人呢，听到很多中国年轻人一言不合就会喊，哎呀，我好想退休啊。几个月之前呢，这个同事老李退休，一个积累了几十年工作经验和阅历的人，就要过上到公园去漫无目的的遛弯啊，照顾儿孙这样的生活了。一些年轻的同事还表示很羡慕，说生活当中再也没有被闹钟吵醒这样的可能了，也没有开不完的会议，更没有办公室啊，这个聊不完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事情。哎呀，可是呢，这个外国人呢，之前有一段时间偶遇到老李，发现呢，老李退休之后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而且还抱怨说了，生活中不仅经常和老伴吵架，还得面对积蓄一天天变少的心惊胆战。啊，所以这个外国人认为说，老李虽然退休了，但是仍是很有活力的，并不能够适应天天打麻将、钓鱼这样的生活。根据报道，那么到2030年，中国超过65岁的老人将过2亿啊。那么很多人呢，可能都会过上像老李一样的，也说不上是太幸福的退休生活。那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很忙碌的状态，并没有规划好退休的生活该如何去做。用人单位呢提供的退休前咨询其实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退休也需要心理准备，并不是年轻人所这个盲目想的那么乐观和美好。如果没有准备和计划的话，也许你的退休生活会让你猝不及防啊。 确实是这样，好像很多就是老年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啊。 是， 就一下退休之后感觉生活跟完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好像跟老伴儿相处的时间变长了之后，其实这真的是一段需要磨合的时期。 没错没错，就是你从心理的一个状态调整，还有就是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真的都需要自己去提前做好准备，然后接受一些必要的心理辅导，然后才能够可能是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还有就是不管是已经退休了的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啊，都可以尝试多与朋友联系啊，多多的去社交，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就是社交可以让大脑更年轻。那澳大利亚的学者研究就发现啊，这个社交活跃、拥有亲密的友谊和和谐的家庭呢，会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这是因为亲友提供的陪伴和情感支持呢，能够促进大脑生成多巴胺和后叶催产素，那么有助于人们应对压力，并且呢会延缓大脑的衰老。周末呢就不要一个人待着了，和朋友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吧。 我们再来说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家长们尤其要引起注意了，那就是呢离开泳池的孩子也有可能遭遇到溺水死亡。那么最近美国的一个4岁的男孩，他在游泳的时候意外呛水，随后的几天当中呢，孩子出现了腹痛啊、呕吐、腹泻，一周之后居然是窒息死亡。那么医生说了，说孩子的死因呢是继发性溺水。这个游泳池或者是这个脏水啊呛入到孩子的肺部之后，儿童娇嫩的肺是可能会出现水肿的，继而发生像高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等的症状。那孩子呛水之后呢，应该是密切的观察，有必要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这个让悲剧发生啊。 其实好像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真正溺水的人不是像电视剧上那样一直在求救，一直在水里那样扑腾的。其实他是你会感觉他特别平静，可能你真的当时没有发现他在溺水，其实那才是溺水真正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根本就不动，然后是身体是垂直的，然后眼神比较空洞，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过去看看他有没有事儿。 没错没错。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父母秀恩爱的故事。 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各位都来发糖吧。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朴树的新歌。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 想起了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厌恶危险。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这一冷看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心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go on,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我渐渐习惯谎言，明也自容，我眼泪没有草原，忘了你是吗？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这一冷开你的手？敢不敢将你放坠落？ 那个发光的，那个会飞的。 欢迎回来，这是一首朴树的新歌。No fear in my heart。 哎呀，说的太好了。 什么意思，袁姐？ 心里面无所畏惧， 我不害怕。 哎，我们今天呢说这个话题，相信这个单身的朋友们应该也能够从前人的经验当中吸取到一些啊值得自己借鉴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不单纯是为了撒狗粮啊。 嗯 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爸妈那些秀恩爱的日常。 是，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 嗯。我看 其实心里的那个小性格里面那个痘痘的感觉， 哎， 应该是父母遗传来的， 有可能是基因决定的。 来看看，就是我不知道他发来的这个是不是段子啊。 嗯， 他说呢，这个我爸抽着烟对刚刚和母亲闹完了矛盾的我说，就教育孩子说，给我老婆一个面子，不要再闹了。感觉是一个和事佬啊。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很多秀恩爱的事情都特别有意思， 嗯， 比如说像这位叫文刀单三撇的朋友说，我说妈，今儿你这菜是不是炒的有点咸呀？我爸说哪咸呀，你妈炒的这个多好啊，就你事儿多。然后妈妈就说，该我老公说你了吧。 分分钟会觉得在这个家里边好像还挺孤立的 啊。是， 来看看这位朋友， 很多鱼。 对，豆豆说，他说呢，我还记得情人节那一天，我爸给了我100块钱。 嗯， 我还挺尴尬的，说爸，说我也没有女朋友，这节我就不过了。结果我爸说，我知道，给你100块钱是让你出去吃，留下我们二人世界，你这个没有眼力见儿的孩子。 天哪，这个真的是被嫌弃了。 还在这一天，感觉真是很心塞。 嗯，这位叫超级大新哥的朋友说了，说我妈昵称叫做常青树， 哎， 我爸就取名叫不老松。我说这有什么，还情侣名。 是， 真的时时刻刻不放过秀恩爱的机会。 所以你们家的日常就是一时兴起就要对歌吗？或者是我出一个上联，你来给我对下联，然后你就是那个 横批。 对，横批。点睛之笔啊。 嗯， 来看看这个朋友说的是，比如说家里边啊，就是跟妈妈哈，然后这个他妈会对他说，今天你爸不回来吃饭，咱俩随便吃点吧。 哎，我真的是想起了，就之前咱俩都特别喜欢的那部剧，就是爸爸要回来之后把米饭倒回去。 哎，没错没错， 本来要开饭了，一人一碗饭，然后爸爸打电话回来要回来吃饭。哦，要回来吃饭，好吧，那等他一下，把饭都收起来倒回锅里。 本来这孩子都已经马上就要吃到嘴里了。 对、啊、 然后把饭放回去。 嗯，太有意思了。志景说，我父母秀恩爱的方式就是最好笑了，就是互相调侃啊。 啊， 如果当初没有娶你，娶了隔壁村的小花会怎么样怎么样，嫁给隔壁村的阿牛会怎样怎样怎样。 嗯， 互相调侃流露出他们的相爱，某种程度上也是说幸好有你在的意思啊。 哎，对对对，其实这种恩爱的这种小甜蜜啊，其实真的也经常会感觉到。因为我想起有一天的时候，也是我爸好像是抱怨了我妈一句， 嗯，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看后悔了吧，当年只看颜值找错媳妇儿了吧。我爸说我愿意 啊。真的吗？ 对呀、 啊、哎呀， 因为老婆在场。他可能心里话也不能说呀。 妈妈非常满意的回房间了，是吧？ 没错，就感觉我这个替我妈妈仗义直言，好像我妈也没太买我的账。 你这明明就是在旁边看热闹嘛，还仗义直言、啊、 还挑拨一下哈。 嗯， 嗯，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呢，我爸妈呀把他们的结婚照挂了一幅在我的卧室里。时刻提醒你，你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哎，说起这个婚纱照，真的是昨天就是因为我家娃还特别小嘛，就是说事情也说不清楚。 嗯， 但他昨天忽然就跟我表述了好多次那个意思，我是到最后才分析出来。 嗯， 他总是抬头看看墙上婚纱照，然后跟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这是妈妈和 baby 的房间、 哦、 为什么要挂爸爸的照片。然后就是一直抗议、哦、是妈妈和 baby 的房间、 哦、 为什么要挂这张照片，就是 想不明白。 对、 嗯、 可能已经在心中思考了很久。 对对对对对， 困扰了他很久。 哎呀，我在想你家娃还真是太可爱了， 特别认真皱着小眉头问我、 嗯、若干年以后、哎、他可能也会到就是某个 聊天话题节目当中去，然后说一下父母秀恩爱的日常。从我两岁多的时候我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婚纱照挂在我的房间里，而我已经这么大了。 如果他那么大还是没想明白的话，我真是有点担心。 我相信他会很幸福的来秀这个恩爱的。 我是宝宝李三岁说他们俩有一次吵架，就是真的超级大声。我妈说就你有理呀，啊你说呀，你有本事你打我呀。我爸特别大声的说我敢吗？哎，我在旁边都笑出了声，然后整段都垮掉。 哎、没错没错，真的是把我们暖得一塌糊涂啊。 是啊， 哎呀，这样的这个早餐我们都把它吃了。还有呢，再说这位朋友吧。这位朋友呢叫这个乐天，他说宝贝儿，这可能他爸说的一句话。 哦天哪！ 啊，他说我特高兴啊，说这么多年我爸也没这么叫过我呀。我就回应了一句啊，然后我爸说我叫你妈呢。 天哪！哎，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尴尬。我想起一位好朋友跟我说，就是他们是一个大家族。 哎， 虽然不是秀恩爱的事儿，就是这想多了的事儿。他就看见他的一个姑姑还是阿姨，就是径直拿着200块钱冲他走来。然后抱起来，然后他老远就跟姑姑摆手，不用了姑姑，我都这么大了。结果姑姑绕过他，跟后面的小朋友、 后边还站着一个是吗？ 啊、对呀、啊，大家族嘛，就大家一碰面、就好多的孩子呀，家长都开始 好高，好 不用了，不用了。 我相信他可能已经凋零成了一棵冬天的树， 再也笑不出来了。 是啊，是啊，哎呀。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秀恩爱的日常，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 哎，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我们送上一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听过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聊。 人生永丰。

一不小心小鸭子们掉进了排水沟里，鸭妈妈在旁边也是很着急啊。最后呢，这个消防员叔叔出场了，他们把这个鸭宝宝们安全的救了出来。 嗯，想想那个画面就很暖。 是啊， 继续来看看这个鸭宝宝是掉进了排水沟被救了啊。 嗯， 再来看看小龙虾撒在了高速上，村民也是去救他们啊，边捡边喊：“我的手被夹住了。”这小龙虾是又出车祸了。 嗯， 在15号的时候，司机王某从荆州拖着一车小龙虾去重庆，在高速上侧翻了5吨小龙虾，全部阵亡。那民警现场也是徒手清理，而且是尽量的抢救，但由于数量巨大，许多小龙虾爬到路边的田沟里，吸引了一些村民有秩序的捡。那警察还时不时听到有人喊手被夹了。 这个所谓的有秩序的捡啊，也是打双引号的。 嗯， 其实呢，就类似于是边捡。要能直接生吃的话，就边捡边吃了， 边捡边烤。 哎呀，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是啊， 嗯，我们也提醒啊，就是还是要遵守秩序， 嗯， 然后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是啊， 接着来说，这个是这样的事情也真的不能再发生了，因为父母对孩子的言传身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嗯， 比如说这个当着孩子的面，这位是奶奶吧，是把这个美院的毕业设计作品直接给顺走了。最近呢，在这个中国美术学院，学生小朱发现自己的两件金奖作品，金奖的毕业作品被偷，分别是耳环和手链配饰。那么根据监控发现，一位大概50岁左右年纪的大妈带着孩子，那么趁四周无人的时候就顺手牵羊了。那么小朱表示说，虽然都不是太值钱，但是凝聚了自己一年的心血，希望大妈能够主动归还。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啊，是啊。 继续来看，那近日呢，郑州某高校一张试卷引发热议。那3道选择题依据同一句话，世界第一条地下铁道1863年在伦敦建成通车，只是扣了不同的关键词作为选项。教育局也是回应，因为出题者责任心不强，审核不严格，出现了比较雷人的命题啊， 嗯， 将对责任人进行处理。 是，这真的让我们想起了上学的时候，就盼着老师说这是一道送分题，不是，是考前辅导的时候， 嗯， 老师告诉我们说，好好的记住这段话，这是一个送分的这个考试知识点。 哦，对， 这真是这样了，你都不用去记忆和背诵了，直接这个卷面上就把答案全都告诉你了。 我也特别怕老师在考后说这道题不用讲了吧，这是一道送分题，然后送分题都没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默默的自己自我反省啊，深深的觉得不能原谅自己， 哪里有送分二字。 接着来说，这位女子呢，吃了几根冰激凌之后呢，这个头疼病犯了，被诊断为患上了脑结冰。最近孙女士连吃了几个冰激凌之后呢，头疼的睡不着觉，经过诊断发现她患上了脑结冰。这种病呢，就是因为大量快速的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疼的连锁反应。医生说了，这个大量进食冰冷食物，口腔的温度会这个急剧的下降，引发头疼。如果有偏头疼，那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哎，所以呢，夏天再热也不要贪凉。 嗯，对。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父母秀恩爱的事儿。 嗯， 那这位江苏籍的男性朋友也是给我们一个。 我来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应该说是 我真的是发现 这个有的时候啊，要是硬和这个话题啊产生一些联系的话，也不容易啊。 你像我刚在忽然发现，哎，我在看这首歌，这个歌曲列表，同时我在看自己，然后就发现我要干嘛， 瞬间脑子空白了。哎呀，真的，这个， 好好的来说完吧。 没错，我们这个认真的对待这个资讯 啊， 我来把它说完。 哎， 日前呢，江苏市拟出台了新规，明确呢，女方享受产假的期间呢，男方享受15天护理假和不少于15天的共同育儿假。那据了解呢，该法案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阶段，那正式实施之后，男职工呢可以提出休假的申请。有人叫好，也有人觉得有点难落实。 嗯，总之是一个挺好的福利。 是啊。 希望呢，如果说这个意见通过之后，男职工们可以在这个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 产后的妻子了，有这样宝贵的时间的时候，不要做一些别的，比如说玩手机呀、啊、或者是 确实是，其实那段时间真的是 对 家里面特别缺人手的时候， 专家专用啊， 对、 嗯、你好充分的利用时间， 一定要好好帮忙、 嗯、没错没错。嗯，我们送首歌给各位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什么歌啊？又是一首打榜歌，对不对？ 那当然了。一起来听逃跑计划乐队的新歌《闪光的回忆》。 Bye. 逃跑计划乐队的《闪光的回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父母秀恩爱的日常。 哎，是的，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真的，上半段的时候都把我们开心坏了，就是大家每个人撒的那块糖都那么甜。 是啊， 来看看这位叫 Tinko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爸骑电车带我妈，我在后边死命的奔跑。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应该可能也是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受到过伤害吧。哎呀，我相信他是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爸爸觉得说我要照顾的人是你妈。 对，而且就是你锻炼一下身体之类的。 对呀，该减肥了好不好？ 我是宝宝李三岁说，我爸呀根本不会在意我在不在家，只喜欢我妈在家。我爸朋友圈永远都是我妈，什么老伴儿做的炸酱面，老伴儿拍的向日葵，九宫格的第五张中心那张都是他跟我妈的合影。 好幸福啊。 他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的，晚上我睡得晚，他俩已经关灯睡觉，我偷偷溜出来听到他俩还在聊天。我爸发现我出来了还跟我妈嘘，别让他听见。这就是孤立你啊。 爸爸好机智啊。就是爱人之间悄悄话是不能让第三人听到的，哪怕是孩子 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出现也要嘘。 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好幸福。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说我爸对我妈说，说老婆你去歇会儿喝点水，孩子我来打。所以小的时候你是怎么惹到爸爸妈妈生气了？ 啊，而且真是，这明明就是男女混打嘛。 对呀、不是应该教育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唱红脸一个人唱白脸吗？应该有一个人要好言相劝的呀。怎么都站到了你的对立面。 真的，当爸妈父母太相爱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你最好乖乖的呀，还敢惹他们。 哎呀， 那看这位朋友甜火火就是甜言说，家里亲戚朋友都说我爹妈是连体婴，我妈在哪儿我爸必定在哪儿，偶尔我爸爸有事啊两天不在家，也会一天打八个电话给我妈妈，没啥事儿就是问吃了吗，在干嘛呀啊。 哎，你不觉得就是看父辈的那种幸福啊，就幸福的爱情就会觉得 更有感染力哈。 对，而且他们的那种幸福可能就是生活当中那种点滴的小事，比如说永远都有聊不完的话。 是。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夫妻的写照啊，值得年轻人去好好的学习。来看这朋友说了，他说呢，我妈问我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谈对象，我说我还没有像遇到像您这样的呀，就是本来还是让妈妈应该觉得心里很甜的。结果妈妈冷冷地说，你还是实际点吧，你跟你爸根本没法比。知子莫若母啊。 哎，真的是，就很好的提醒了你。 对， 理性起来吧， 杀伤力很强啊。 田园蔬菜宝说，吵架吵得正热闹， 哎， 我妈说也不知道当年就怎么找了你了，老爹就说你记错啦，当年是我主动追的你。然后这位朋友就真的是说吵架也能把撒把狗粮出来。 哎呀，这明明是把爱情的火焰小火苗燃烧得更旺啊。 我相信妈妈这个时候肯定就不生气了。 对啊。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姥姥今年93岁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呢，她给我看了她3岁时候的照片，还跟我说，这是姥爷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她家偷出来的，满脸洋溢着幸福。哎呀，也是为我吃了一大碗粮啊。 好幸福，好幸福啊。而且这些幸福都太有感染力了。 是。 那再看一个，这个 C 姐和这个 C 姐和 CD 说了，有好几次我妈让我帮她弄弄手机，然后呢我在她通讯录里边发现我爸的联系方式名字那一栏写的是我的某某，而且是只用名字，还特别设了不一样的铃声。那么在微信聊天里边他们的对话永远都是，老公吃饭了吗？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呢？老爸的这个留言永远是，老婆吃了，你呢？等等等等。特别是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出差不在同一个城市的话，哇，那聊天当中的那种话题的糖度啊，真的甜掉牙。 他们就是常青藤和不老松吧。 哎呀，含糖真的是，含糖量真的是好几个加号啊。 空空也说， 老妈每次出门旅行，老爸一天要 N 次的问寒问暖，尤其说到到家的这天，这电话更是追着问，到哪儿了啊？现在到哪儿啊？啊，一会儿到哪儿呀？到哪儿啦？ 可能就是父母可能爱的表达方式不会是说像年轻人那样永远把我爱你挂在口头上， 是 啊，这个秀在这个微信里、微博里，他们可能他们的方式就是用啊，随时的找到你。随时能让我知道你的消息。 对，好像他们那个我爱你啊什么的，心疼你啊，就是问到哪儿了 啊，吃饭了吗？ 对呀、 啊，回家赶快休息一下。 是啊， 大概就是这些了。 嗯， 然后呢，看看这位叫疯狂萌小宝说了，他说呢，刚刚过去的父亲节，我妈我爸也是对着我撒了一把狗粮啊，我妈为我爸做了满桌的这个好菜，而且呢、 嗯、 还准备，而且还布置得很浪漫。还有烛光啊，还有这个灯光的布置，真的是让我羡慕死了。 哎，这种真的，哎，其实我觉得父母就是到这个年纪还很浪漫的、 嗯， 真的就更难得了，是吧？ 而且我想说的是，父亲节不是应该你为爸爸做点什么吗？怎么能让老妈出手呢？ 哇， 可能是老妈看不下去了。 看看这个丰盛的程度，真的是一大半都是凉菜。 老妈可能想，你居然这样对我的老公，不行，还是我来填饱他的胃吧。 是啊， 嗯 嗯、来看乔安说，这爸妈恋爱8年， 嗯， 结婚1年分开。那小的时候看过爸爸的日记，他写今天我妈要去他家里做客，他非常的激动和开心。他说无论结局，每一个瞬间都是美好的， 嗯， 是值得回忆的。啊，确实是这样。 嗯，这位叫这个假的朋友他说呢，每次跟爸妈通电话的时候，身份立马就变成小孩子了。我通完电话之后立刻又这个转回大人的频道。他说其实都这么大了，但是呢爸妈在电话里边还是告诉我说要乖啊，这个不变小就不行。他说呢可怕的是我爸妈还在电话里边秀恩爱，真的是对我来说很虐呀。但是只要他们开心，老夫老妻还像谈恋爱一样的状态，我也是觉得幸福的。 嗯，哎，其实确实啊，我好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就是现在的两个人在一起不应该是一起慢慢长大，而是一起慢慢变小、 嗯、哎，或者是永远都是在他面前是最真实的，像个孩子一样。 嗯，看聪明的胡尼克吧，他说嗯，爸爸一般说早点回来，你妈都累了、 啊、 基本上每天下班爸爸都发这个信息、 嗯、 万一我发了朋友圈，他肯定分秒钟就来评论，还不回来，不是跟你说你妈累了吗？ 真的是太体谅妈妈了、 嗯、 好丈夫。 是 这位叫雨屋的朋友说，他说呢突然知道我对性爱的这个抗性是从哪儿来的了，那就来自于我家中的父母。 嗯， 就说个我刷牙太重的事情，就聊到当年我爸早上刷牙，基本每天看到我妈在窗前骑车而过，于是就开始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哎呀，这是真的浪漫啊， 真的真的、 嗯、 而且是浪漫到老，幸福到老啊。 是那个秀恩爱， 是 有浪漫的也有实实在在的。比如这位朋友说、 嗯、 不听话的小小碗说，我爸一路过商场的1楼就给我妈买金子。这实际呀、啊、 太实际了， 对吧？ 用行动表达我爱你。 对呀、啊 嗯、 就是我就给你买，还给你买，你 多买 我 买买 买买买，刷我的卡买。 刷谁的不一样呢？反正是很幸福了。 嗯， 来看这位叫曼曼爹，他说呢刚进门的时候，我爸走到最前面，拿出钥匙偷瞄了我妈和我一眼，把门打开钻进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和我妈在外面干瞪眼儿，然后3秒钟之后门开了，我爸从小缝那里说，只让我老婆进来。 孩子这个时候真的是感觉、如果我这么多余的话，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是啊。 哎呀，可能就是因为太爱老婆了，所以眼里只有自己的爱人。 嗯，我们最后将这个甜度升到最高吧。 哎， 三位数的大 C 说，我爸时不时就会捏捏我妈的脸。 哦， 关键他们都快60了，我和我姐姐有时候看不下去。啊， 所以老妈的脸就是这样被捏松弛了吗？ 又回归到了实际。 哎呀，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父母 秀恩爱的日常， 是也感谢各位，真的是教科书一样的这种恩爱啊， 没错， 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的去学习，也希望所有有爱的家庭都能够幸福长久。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见，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